们这一系列的讲道就是成为这个主所呼召的门徒这位合神心意的门徒的生活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引到第七堂的信息，之前我们就是用这本书叫做The Radical Disciple， 那 John Stott 在他过世之前薄薄的一本书总结了他这一生对于圣经所教导的主所呼召的门徒生活应当是怎样的一个门徒的生活，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生活是可以应用的。那今天提到了这个主题，John Stott 说，一个真正的门徒，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一个依赖的一个生活，一个依赖的生活。这好像跟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Someone you can help out, our brother Bill, OK？ 但好像跟我们的经验不太一样。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教导我们，跌倒了要自己爬起来 ，OK， 是吧？这个靠人吃饭要饿死靠天我们不能靠人甚至不能靠天，我们要男儿当自强然后女人要撑起半边天我们人定胜天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要用我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标这有积极的一面。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努力我们不能够依赖别人，特别是各位看到儿女长大了18岁20岁，我们希望他能够独立，能够自主，能够生活不再依靠父母等等等等。可是John Stott在他80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那天早上正好要去伦敦一个非常大的教堂教会要讲道，他全部都预备好了，只是他站起来的时候走出去不小心就绊到了这个椅子脚，他就整个人跌坐在地上。跌在地上之后，他发现他站不起来，他想大概他的髋关节破了断裂了，怎么办呢John Stott 他是单身的一个传道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他身上有一个紧急按钮，还好他有个紧急按钮，按了按钮之后他就有同工来帮助他，把他送到医院。等到他醒过来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换了一个新的髋关节然后在医院要蛮长的时间复健。那他是一个所谓的大家很看重一个知名的传道人，整个福音派教会，可是在医院里那几十天的时间，他所有事情都必须依靠护士跟医生，他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他没有办法下床，他没有办法自己换衣服，他觉得我好像失去了我所有的自尊，失去所有的颜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曾经手术的在手术台上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软弱，他这时候想到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甚至他那时候有点老人失智的情况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好像老人失智他认不得别人，他言语语无伦次。后来他想到了有一位牧师是他高中时候带他信主的，叫做 Nash。 这位牧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几乎要死，后来神拯救了他，医治了他。他回忆那段过程，他就归纳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这句话，他说颜面扫地确实是通往谦卑的道路，若非坠落无助的深渊，要爬上自信的山丘难如登天。他提到了一个事情，当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遭遇到很大的艰难也许是身体上的困难，也许是经济上的困难，也许是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觉得颜面扫地，我们觉得非常无助，可是这个时候却是让我们学习一个谦卑倚靠神的一个过程。对我们而言，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到神，就像上礼拜我们提到门徒过一个平衡的生活，我用6个 picture， 第一个 picture 就是所谓的一个 baby， 一个新生的 baby， 一个刚出生的 baby 怎么样？ 他是完全的必须依靠他的母亲，他的父亲，特别是他的母亲。他没有奶喝，没有人给他拥抱啊，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活不下去的，他就活不下去，是一个真正一个门徒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出生的 baby 一样，是完全的依赖神的，完全的依赖神。那或是说一个年长的，刚才提到的啊，或是说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是让我们非常的绝望，非常的软弱。这个时候我们学习更深的来依靠神，也更深的来经历神。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 many examples in the Bible、those who are weak but those who depend on God。 有什么例子呢？在圣经里面有什么例子是人在最深的软弱当中反而经历到神？约伯，我们知道了啊，他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最后失去他的健康，在他最无助的时候神亲自对他说话。在软弱中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可以来依靠神。还有呢啊，以利亚啊，以利亚被追杀，大卫呢，大卫也被追杀，对不对啊？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啊。我想到另外一位叫做雅各，旧约的雅各，那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啊，人的技巧方法，想要夺取长子的名分，夺取神的祝福啊。前半生他都过这样的生活啊，夺取他的叔叔舅舅啊的产业。可是到他什么时候才经历神呢？有一天他在这个河口跟这个一个天使在摔跤啊，最后他输了还是他赢了啊？好像他赢了，可是他的腿却瘸了啊。从此之后神就给他改一个名字， We talk about Jacob, how God renamed him Israel 啊，神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始祖。当他瘸腿了，当他软弱了，当他再也不能依靠自己，特别他瘸腿一瘸一瘸的时候，他去见他的仇家，他的哥哥，他也没办法去逃避。这个时候他经历到神最深的一个安全感，他的安全感不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上，他在软弱当中经历到神。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所谓的主祷文啊。可是我们看这主祷文的结构是怎么样啊？主祷文的前半段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见有三个荣耀神、尊崇神这个内容。我发现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的重心、目标、优先是荣耀神，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国就代表神的权柄，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行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发现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在于荣耀神。当你所做的事情是荣耀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人生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上帝使用许多的人荣耀他的名。可是不仅仅是如此啊，我们说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以神为中心，可是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主祷文的后半段提到了我们各样的需要，各样的需要，哪些需要呢？第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需要，我们需要日常生活的饮食，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工作的能力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基督徒吃饭前都会谢饭祷告啊，为什么要谢饭祷告？啊，是神所赐的丰盛的饮食，还是各位努力工作赚钱买来的啊？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哎，为什么要感谢神呢？这个是我的薪水买来的啊，是我的努力。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啊，是上帝给我们 工作的能力，给我们健康，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所以我们呢 say grace 啊，恩典，恩典啊，我们日用生活饮食是恩典，我们有健康，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是恩典啊，所以我们也看见在美国有许多大的企业啊，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不工作不上班不做生意，像 Chick-fil-A 像 Hobby Lobby， 可是上帝继续的祝福他们，他们相信神会供应他们日用的饮食，一个礼拜一到六天就够了，所以礼拜天我可以放下工作来敬拜神。我先提到我的舅舅，有五个舅舅啊，在印尼他们做生意，那我的外祖父他的遗嘱里面，他去世之前他遗嘱就写了，你们做生意的礼拜天要放下生意去教堂里面去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啊，他们就遵守了，上帝也祝福他们的生意，祝福他们的事业。同样的，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活动，你要选择带领孩子参加才艺班还是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还有跟生活有关，贷款负债，你需要过一个不负债的生活还是要承担很重的 mortgage， 这都跟生活日常生活中依靠神有关。还有你是愿意奉献还是优先去旅游，还有当你遇到中年危机当你失业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持续的依靠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依靠神，所以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力能够来供应。第二点，主导文说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什么意思呢？ Forgive us our debts，我们有什么债啊？我讲的不是房屋贷款啊，或是各位的房屋税啊。我们亏欠上帝，也亏欠别人。你发现了吗？你知道吗？啊，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对华人而言，想到啊，我哪里是罪人呢？我并没有违背法律啊。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罪，不是指法律上的罪啊，法律上是你没有做出这个行动行为你就没有罪，可是圣经的要求的标准是高过于我们世界上各国的法律。你发现你是一个罪人吗？你的言语你的思想是否得罪了神，是否得罪了人？不仅是不该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去做啊。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就开始有机会来得着这个福音，得着这个好消息。圣经里面有一些人发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举一个例子，像大卫，当他犯了谋杀犯了奸淫的时候，刚开始他隐藏躲藏，一直到先知拿单说了故事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他认罪悔改，他需要依靠神。这在诗篇里面啊，有几篇他特别的来悔改来认罪，在过犯当中我们来依靠神。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一个罪魁，他逼迫基督徒，最后他悔改反而成为大有能力的一个使徒。还有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两边的强盗有一个取笑耶稣，有另外一位却悔改了，求耶稣来纪念他，他就得着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罪恶过犯当中来倚靠神，求神的饶恕来释放我们。有许多罪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上帝跟我们自己知道，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各位也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负面的例子，像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之后却选择责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法利赛人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罪的，因为我已经遵守了这些字面上的律法，可是他的内心确实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需要依靠神，在罪恶过犯当中来依靠神。第三点，我们提到了怎么样依靠神，我们就是在与人的关系当中依靠神。第十二节后半段说免了我们的债，怎么样？如同 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你觉得饶恕别人容易吗？如果你的配偶说了一句话得罪了你，你可以饶恕他吗？你的父母说了一句话得罪了你，我想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父母可能做错一些事情哈，你可以饶恕的他了他吗？或是你的儿女，你这么爱的儿女，他却很悖逆啊，他的言语得罪了你，你能够饶恕得了他吗？你来到教会啊，某某弟兄姊妹，甚至牧师讲话得罪了你 ，OK， 你可以饶恕得了他吗？啊，你会发现很不容易 ，It's not easy to forgive others。去年有一个电影叫《Unbroken》啊，也许一些弟兄姊妹有看哈、啊，那这个 DVD 也出来哈、啊，提到了在二次大战的一位所谓美国的英雄 ，OK， 啊，在电影里面提到他如何在这大海里面生存的，啊，漂流了47天求生，所以他跟那个飞行员他们两个存活下来，可是没想到他们却成为了日本的集中营的俘虏，就一年半的时间受尽了许多的痛苦。最后他们得救了哈，战争结束啊，所以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故事是好莱坞的故事，只讲了这故事的前半段啊。如果你在网络上还可以看到，在 YouTube 啊有一些 video 叫 The Rest of the Story， 说 After Broken, Unbroken was captured by Grace 啊。左边的这个影片啊，是这个 Billy Graham 这个布道团，把他的故事的后半段来拍成一个纪录片啊，没有错，这位战争英雄 Louis 回到了美国，可是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他没有办法忘记他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受到那样子不人道的那样子的一个逼迫，那样子一个待遇啊。如果看各位看影片会看见啊，非常的生动的描述那个过程，所以他常常做噩梦。后来他进入了婚姻了啊。可是他还是做噩梦，如何排解他呢？如何能够让他能够逃避呢？他就开始酗酒 ，alcoholic this guy 啊，他太太受不了，要跟他离婚啊。那时候他们两位都还没信主，后来他太太参加了格里汉布道团的一个聚会，信主了，决定不要离婚，他带他的先生去参加这个布道会，没想到他在聚会当中也信主了。之后他说有一个奇迹式的改变，他就不再做噩梦了。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他就想起他在大海中漂流这47天的时候，他曾经向上帝许个愿。他原本是天主教徒的，他妈妈从小带他去教堂。他说，主啊，如果你拯救我的性命，让我能够生还，活着回来，我将要用我后半辈子来服侍你。他真的回来了，可是真正救他的是这位神，让他脱离了酒精的捆绑，让他脱离了这个噩梦。后来他开始在格里汉布道团里面来到世界各地去做见证，你可以 在 YouTube 找到很多他的见证。最后到他80岁的时候，他回到了日本那年的奥运。他原本其实如果没有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原本要参加隔4年到日本奥运，没想到大战爆发。可是经过了几十年之后，他这个退伍的美国老兵回到日本，他拿着那个火把，他带来的是什么信息呢？是一个饶恕的一个信息。他愿意饶恕那个当初在集中营里面虐待他的那个日本军官，他去找他。可是那位日本军官不愿意来见他，不敢来见他，所以你会发现饶恕别人不容易，除非有神的能力。接受饶恕也不容易，是吧？接受饶恕也不容易，我们需要从神来，从人来给我们的饶恕，我们也需要能力来饶恕别人。所以我们在与人的关系当中来依靠神。如果在座弟兄姊妹你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是与人的关系遇见困难，我们可以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正如主免了我们的债一样。最后一点提到了 在试探与凶恶当中来依靠谁。那中文的经文让我们有点误解，好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其实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英文是说不叫我们陷入啊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就好像你看到地上有个狗屎哈、啊，你会跨过去，你不会踩下去，不会陷入那个试探，你看见了，你会逃跑啊。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不要陷在这个陷阱当中。我们会有怎样的试探？很多试探，我们有金钱的试探，我们有情欲的试探，我们有说谎的试探，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试探，不论是成人，不论是年轻人，都可能遇见试探。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跨过去，能够逃离那个现场，就好像旧约那约瑟哈，这个年轻人，我们知道我们 CCF 要下礼拜开始啊，就讲约瑟的生平啊，那实在非常的不容易，这么一个俊美，这么掌握大权的一个年轻人，他的老板娘引诱他，他要在那种埃及人的文化里面选择拒绝。是非常的不容易，他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得罪耶和华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祷告，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懂得拒绝，懂得逃离现场。还有我们可能会遇见凶恶吗？有什么凶恶我们可能会遇见？你开车可能会遇见凶恶，对吧？我们身体可能会遇见凶恶，一个癌细胞过来，这是凶恶。有可能遇见，我有一次分享我的见证，有人跑进我们家里抢劫，拿着枪抵着我，凶恶可能会领到。但是我们可以祷告神带领我们脱离那个凶恶， deliver us from evil。 仇敌会来攻击我们，但是神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最危急的情况，让我们在试探跟凶恶当中来依靠神。最后我们来看两段经文，一段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理帮我们读的哈，以赛亚书26:3-4，各位坐报上，艰辛依赖你的，我们可以来依赖神啊，你必保守他怎么样，十分平安，因为他依赖你，你们当依赖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啊！无论外在的风浪多么大，我们可以来倚靠神、依赖神。同样的，神也吩咐我们，在加拉太书6:2啊，就是今天的背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预备来，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前后文还有提到了，我们要担自己的担子，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可是这边讲另外一个不同的字是重担，一些临时发生的事情，也许是经济的重担，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家庭的困难，有些重担是我们独自不能够承担的，是突然发生的，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协助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一同来承担，一同来承担。我想各位都听过类似的故事哈，这个救生圈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德州淹大水哈，有些房子被这个洪水这个冲走啊，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啊，不是在德州哈，就是有一个例子讲到依靠神跟依赖人啊，有一个人他就是淹大水哈，洪水，结果他就快要被溺死了哈，他就呼救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呼救神，呼求神，主啊，求你来拯救我。这时候就有一个人丢了一个救生圈给他，啊，如果是你怎么办？啊，当然，然后赶快拿起救生圈。他说：哦，不，我是求神来拯救我，我不是求你来帮助我，所以他拒绝了救生圈。 没想到，哎，过一会儿就，哎，有两个人划了一艘船经过他，呀，救他上船。他说：不不不，我是求神来拯救我，我没有求人来帮助我，我不需要人帮助我。结果他快要溺毙了，这时候啊，突然有一个直升机飞过来啊，垂下那个绳子要把他救上去，吊上去。他最后说：不不不，我是求神来拯救我，我没有求这个直升机来拯救我。最后这个敬虔的基督徒就淹死了。到了天国上帝面前，他就问上帝：主啊，我已经三次求你来拯救我，你为什么没有来拯救我呢？神说：我已经三次派人来拯救你，只是你不愿意接受。上帝常常安排一些人在我们身旁来帮助我们，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他讲的话你可能听不太进去，不太中听啊，也许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许神差派某一个天使你不知道对你说话，甚至神允许仇敌来攻击你，像刚刚提到约伯的例子，但是神借着他们提供给我们协助，提供给我们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依靠他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来依靠你啊，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工作的能力，我们日用的饮食都需要你来供应啊，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啊，我们献上感恩。主，也帮助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也能够来依靠你，帮助我们，你圣灵来提醒我们有什么得罪神跟得罪人的事情，或是我们说的话，或是我们做的事，或是我们的思想，或是有些我们应当做却我们没有去做的，帮助我们在与人的关系来当中来依靠你。我们学习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也许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公司里面的伙伴，我们的老板等等，给我们从你来的爱来饶恕他们，也帮助我们在试探跟凶恶当中来依靠你，救我们脱离这些试探跟凶恶。谢谢主，我们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